港渔船不得出海作业。在台州临海，管理部门紧急通知出海渔船需要回港避风。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日本渲染中国威胁的提问时表示，日方是为打造进攻性军事力量制造借口。发言人汪文斌说，日本背后包藏突破和平宪法束缚、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向世界传递出一个危险信号，即是日本企图颠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应当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汪文斌强调，作为对亚洲邻国负有深重历史罪责的国家，日方应当认真反省自身侵略历史，尊重亚洲邻国安全关切，立即停止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为自身强军扩武寻找借口的错误做法。天气方面，一股微弱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缓慢移动，在台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初时多云，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正在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97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105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2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24.6，跌2.6；美团178.7，跌11.1；阿里巴巴92.2，跌2.1；比亚迪股份232.6，跌9.6；盈富基金20.2，跌3毫；新东方在线30.25，升4.5；京东集团245元，跌0.8。波士登4.05，跌3.7；恒生中国企业68.86，跌1.08；港交所311.4，跌6.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099，瑞士法郎8.038，澳元5.359，加元5.95，新西兰元4.791，欧元7.8731。每百日元对港元5.6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1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1点，跌430点。港金报1596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79美元，卖出1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粉嶺公路出九龍方向近馬會道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第一帶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現在車龍排到去彩園村，即是近住上水迴旋處的。就在粉嶺公路出九龍方向近馬會道較早前有意外，雖然清理好，車龍都排到近彩園村。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在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近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費廣場。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仍然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紅隧九龍入口現在只是隧道口一帶車多。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政府合署，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的車龍排到欣怡花園。路面情況在港島薄扶林道去中環方向近寶翠園一段交通非常擠塞，車龍排到近瑪麗醫院。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車多，龍尾近東山台。九龍方面，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橋面的車龍排到太子道東近油站。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龍排到模糊街。城牆道去荃灣方向近蝴蝶谷一段慢車，車龍排到明愛醫院。

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开始今日嘅骚动音乐咧，首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呢首系前嘅 warm version 啦。主唱有曾比特、泳儿、陈明喜、卫斯、洪座星、严明熙、谭嘉仪、曾乐彤、陶旭伦、姚卓菲、Ellie 艾妮同埋陈伟璇嘅。 9月1日星期四的骚动音乐啦，首先提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今日晚上7:30，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嘅。 系啦，咁啊开学大日子啦，好彩都 touch wood 叫做即系放晒学先开始嚟。 系嘅，头先翻嚟都有少少啦，咁大家如果一阵放工啊，留意住交通啦，咁啊亦都可以留意一阵6:00，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将会有 Anson 潘宇谦嘅。 系啦，咁啊带嚟佢嘅作品 Amelia 咧，咁啊呢个 Amelia 呢一首作品咧就其实系献俾佢嘅外甥女嘅，咁啊呢一个古仔转头6:00就会听到噶啦。 喂，今日我想讲一样，因为我依几日就即系闭关做嘢啦，咁跟住今日头先 你入边系唔系闭关做嘢？ 会啊，个人生。咁啊，但系无意中上网睇一条片咧，就系、是、有访问一位中年男仔男人啦、 啊，中年男仔， 中年男人啦，喺香港嘅咁。个标题吸引咗我入去睇，觉得令到我要放低啲嘢。 系乜嘢 咧？就讲佢唔知使咗好多钱， 系 就啊去储啲日本街机啊。 哦，所以点解会令到你停手，就系因为你都想好似佢咁样使好多钱啊？ 你真系呢啲，我觉得真系爱嘅表现嚟嘅。 系爱嚟嘅。 佢个标题话佢收藏14部嗰啲日本街机，每个月使成万蚊去保养维修咁啦。 吓，每个月都要噶？ 因为啲机旧啦，即系我近日去睇，佢都有讲啲机，即系始终有咁上下历史咧、嗯。你一见到嗰啲。你睇下嗰個街頭霸王嘅代數，你大概已經知邊個年代啦，咁樣或者頭文字啲衫咁樣，仲係當年擦紙膠嘅嗰個年代喎。你諗下， 呢個應該我翻中讀小學嘅時候已經存在噶啦。 你講邊一個？ 即係呢個街頭霸王最初代嗰啲街機。 哦，係啊，分分鐘唔止添啊，係我哋對上，即係我堂阿哥嗰輩，佢哋已經係玩緊嘅。 係啊， 係咁跟住咁聽佢分享嘅，即係佢自己有個工作室，然後就將、即係搜羅咗好多唔同嘅。街机就放喺自己 studio 里边，咁啊真系爱嘅表现嚟嘅，即系储嘢。我哋平时成日都讲啊，我屋企咪储咗垃圾嘅， 你储好多垃圾咯。 呢啲我真系储唔起。 你储埋嗰啲，仲要系好无谓，即系人哋咧都叫做话储一部机咁，好似又停晒产，懒系有纪念价。唔好话懒系，你先系懒系，佢系好有纪念价值嘅。你储埋嗰啲咧，就系嗰啲无无谓谓咧，啲非头非尾啊， 抌晒啦嗰啲已经。虽然你觉得唔系好雅位，但系都霸位，咁跟住就抌晒啦咁。咁啊，即系以前去，因为我以前小学住读观塘嗰边咧，其实学校周围嘅范围都好多嗰啲街机。佢边啲街机咧？系门口，即系首先一定系会写住着校服者就不能进 啦， 然后个门口有块玻璃，你望入去咧，里边系阴阴沉沉，同埋好似烟雾弥漫嗰只， 即系好旧嗰一种啊，系 旧式嗰只嚟嘅，系啊。跟住门口贴咗嗰啲poster， 就会系嗰啲游戏嘅海报啦。咁仲有啲咩财神爷嗰啲，你知有啲有啲机系玩呢啲噶嘛咁。即系每次 钓鱼嗰啲啊， 因为你啲僆仔嘅心态好得意嘅，你越话唔。呢、这個地方唔啱嚟咧，你更加好奇呢個地方係乜嘢？點解唔啱我？即係你個洗衣鋪門口，如果你唔貼呢張嘢，即係普通你經過，你咪覺得洗衣鋪你冇得冇乜特別。 冇錯， 其實我哋對街機嘅機即係機鋪嘅地方都知咩樣。 係， 但佢貼住咗三埋門，你硬係覺得裏面好似好 想入去睇下。 但係咁即係以前細個小學嗰成個時期都冇入過去， 都正常嘅。 我真係去咧，已經係去大商場裏面有，以前喺九龍灣。 哦，知道， 你知嗰个嘛？ 二期顶楼 系啊，因为我嗰阵时系翻暑期工， 系我都系。 嗰阵时 是 中午嘅时候，跟住 一行入去就有部赛车，好大部嘅， 唐字啲啦，跟住再转弯有湾岸啦，再入去就成大部唔知钓鱼机，跟住有跑马机咁样啦，好记得嘅。嗰阵时点解会去？系因为我喺九龙湾嗰边翻暑期工，跟住 lunch time 嘅时候，个同事就喂，我哋快啲食完嘢，带你去地方玩，我去边啊？跟住话机铺咯咁。咁啊，又冇乜特別興趣嘅，但係佢話喺商場裏面咁，即係自己心裏面都有啲驚嘅入去，個感覺你知睇戲睇得多， 入到去唔知會唔會俾人望住你啊，打量下你啊咁樣噶嘛， 硬係覺得龍蛇混雜啊，咁但係佢係喺一個。大商場嘅頂咯，你覺得哇安全啊，合家歡啊，直頭覺得，直頭咧一家大細星期六日要入去玩嗰只嚟嘅，咁所以嗰陣時就好早期入去，咁我嗰個舊同事好中意玩高達對戰嘅嗰時，唔知仲係Gundam Seed啊， 嗰陣時仲要好似唔知一兩蚊鋪噶嘛， 係啊，咁跟住我就去嗰度睇多咯，我都唔敢玩嘅。 你連入到去都唔夠膽玩，你個膽係有幾咁細？ 唔夠膽玩嘅原因 係你做暑期工應該已經係夠曬歲數，而且你又唔係著校服入去啊，應該係完全係冇犯規啊！ 嗰、那個驚嘅位係咩咧？你驚獻丑啊，同埋驚渣啊！因為以前喺社區中心咧都有玩過呢啲嘅，即係有部 PS， 跟住大家就輪流玩啦。你會體會到啊，僆仔嘅世界，佢哋已經你輸佢就會笑你。你勁咧，佢就會仰慕你咁。 係係係。 咁呢啲即係硬係覺得，我成日覺得街機嗰啲，你見親啲人玩得好勁噶嘛。 係啊。 你會好奇咁，佢哋係點樣練嘅咧？你屋企唔會有啊？ 你嗰陣時冇聽佢哋講嗰個術語，就係你要交學費嘛。 係啊。 即係你要擺翻低幾十蚊都唔得，可能係幾百蚊嘅學費，你先開始上到手。我嗰陣時咧好中意，因為我以前咪細個咪彈琴嘅，跟、 啊、 住然後咧佢其實嗰陣時街機咪好多音樂 game， 好多元化噶嘛。有一啲係你隻手即係、就是、要跳舞，有啲係彈吉他嘅，有啲係打鼓嘅，有啲係彈琴嘅。跟住嗰陣時咧，我覺得自己因為細個學鋼琴，咁我入到去最有信心嗰樣嘢，仲唔係玩鋼琴嗰部街機咁樣啦。跟住然後就入咗個銀仔落去啦，乜嘢都唔知道，淨係即揀嗰啲自己啊呢首歌好似有聽過，或者呢隻歌好似都幾容易喎咁樣啦，撳落去咁啊，諗住 show 下 Colly 咁樣啦，撳到入去開始，我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到佢完局，跟然後完全撳唔到要撳嘅掣就完結咗啦，跟住我好似感覺上俾人呃咗幾蚊咁樣。跟住隔篱仲要企咗个女仔喺度等下，等我玩完到佢玩。跟住我嗰下系直头觉得自己要缩埋去墙角嗰度，跟住就即刻快步走咗啦。 嗰时我有得玩呢啲所谓音游啊，而家啲人叫定音 game 咁啦，即系音乐游戏啊，太古之大人啦。但系咧喺基本玩咧系好难玩噶。本身平时玩开咧系喺 PSP 嗰度，即系旧底嗰部嗰度玩啊。跟住佢就谂住啊，啲歌都熟啦，虽然代数唔同，但系你都大概知点操作。跟住你会发现啊，基本嗰度。好啦，開始玩啦，譬如玩Eva 嗰只主題曲《巢天使行動光領》咁啦，跟住佢一播啦， 你咪太古啊， 太古啊，依個播緊啊，我係咁聽我隔離嗰啲 Bang Bang You Got Fire You Got Fire， 我都嘅，因為你喺嗰個環境根本 好嘈雜， 你其實你根本聽唔到佢播緊咩歌啊，你又冇得叫佢教大聲啲喎，咁 你只能夠睇住個畫面咯，跟住然後見到咦嗰、那個點點到咯，打落去先咁樣，其實同你聽嘢係冇關係噶嘛，嗰陣時玩音樂 冇啊冇啊，所以係難玩嘅，所以我跟住亦都因為雖然話交學費啦，咁但係你又覺得好無謂啦，雖然有開過張卡啦好似。嗰時我哇！ 你嗰陣時都好大手筆喎、 啊。我唔記得揀咗邊只啊！我揀咗好似頭文字 D 開咗張卡嘅，係、啦，因為呢一樣嘢喺你屋企玩就取代唔到。你手即係你掌上型遊戲同你真係揸太盤唔同啊。但係譬如有釣魚機啦，同埋嗰啲嗰啲咩財神嗰啲777嗰啲叫咩啊？ 拉老虎機 啊，類似係老虎機、財神老虎機嗰啲咧。我見到之後，我上網啊，揾我自己嗰部唔知嗰啲 iPod 嗰啲嗰時 都有得玩啦， 原來有得免費 download， 咁我唔使嘥錢過玩啦，我過癮，我釣魚啫嘛。 即係等於嗰陣時啱有智能電話，個個都要玩推銀仔咁樣。 我使乜使錢過玩？我過癮啫嘛。咁 所以而家變相好似真係買少見少嘅，即係尤其你講嗰啲商場入邊好大型，大家可以即係學生。歌都好安心行入去嗰啲都好似冇啦， 冇晒啦，所以有人系留起佢，真系我觉得系 respect， 真心 respect， 同埋因为你知 上去开放俾人哋参观一下都开心啦呢啲， 系啊系啊，我都好想去参观一下，好想玩。Hello， this is Caitlin。亦都系有一啲嘅事情，当佢消失咗嘅时候咧，就先至会令到你好有感觉，即系好似街机一样。而呢位朋友亦都系因为佢饮开嘅杂果茶，当中个铺头一位店职员啊，佢一去到发现，咦，佢唔做咯、啊，就因为呢一个故事令到佢好慨叹，所以佢写咗呢首作品，佢名字系 Canon 莲姐。 你好，陌生人。看见你又再加班，又再又再又再加班。你好，店职员。看见你又再打工做嘢，做到半夜三更。某天起的我发现，这些景象没出现，这些细小改变，其实会令我。世界是没关系，

波城见到啲小朋友翻学咁天真活泼，谂翻起大人翻工嘅世界，真系好复杂啊！ 斌神系咪即刻觉得自己好污秽、好污糟啊？冇嘅，呢个世界都总会有唔同嘅面向，有纯洁嘅世界一面啦，亦都有污糟嘅一面。咁如果两个世界沟埋一齐，又会点咧？ 混和着期待来躲进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虚。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吹。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污水快浸掉半边。就都冇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时。在追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痴。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足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活坏事已滋生，混足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苦水里浸没每天。好爱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立吗？世俗渗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创吗？现全部是废话。 洪家豪同到佢好中意嘅 Gordon Flanders 合作，有佢一首好唔同风格嘅新拍台作品叫《污糟儿》，可能你都会答到自己就系嗰一个污糟儿。唔知曾经有冇人同你讲过有一日你可以变得干净呢？ 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套想不知。

求女客花爱我，年华静默应有岁月这样。 今日翻学日，希望咁多位学生都顺利咧。如果你已经出咗嚟做嘢嘅话咧， 好孤独一起唱民歌。 听完呢首歌，有冇一幕幕啲回忆浮翻出嚟咧？阿德和明德嘅《没有穿校服的日子》，呢啲嘅画面浮现，其实对于你嚟讲，就是一啲好珍贵嘅片段，因为今时今日嘅你咧，都系由过往一点一滴组成。 对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旷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身份去创作呢首作品，就好似一首歌送俾自己嘅仔仔一样啊！鲍志伦嘅派台作品《爸爸好嘢 ，Little Boy》。 1:45，我又没有半点睡意，执起了旧唱片，听着你最爱的诗。原来已想不起跟你演过的故事，有没有慢镜重播重温一次？厨房的酒杯你用过了好多次，却未有共畅饮，真的

新疆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时指出，坚决反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这份报道。他形容有关报告是美国和西方反华力量有预谋捏造，完全非法，建基于不实信息的大集会。他说美西方势力逼迫发表这份虚假报告，发布抹黑新疆的言论，打住人权幌子，推动以疆制华的政治操弄，图谋绝对不会得逞。不过汪文斌指出，就算一份非法毫无公信力的报告，内里亦都没有再提及种族灭绝等，显示方言已经逐渐破落。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下午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缓慢移动，在台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初时多云，有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新界咧沙田路去九龙近住博康村对开嗰度嘅快线咧有意外啊，塞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附近嘅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段快线有意外，塞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啦。较早前咧，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中环方向近住隧道口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嘅，坏车走咗，咁啊交通回复畅顺嘅。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就净系去红隧方向多车啫，不过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嘅，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仍然有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分别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渡船街、果栏一带都是多车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就去到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过了电话机楼的。港岛路面呢，西环的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港大至玛利医院段呢仲是相当之多车的。湾仔那边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都是多车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仲有西区的坚尼地城域多利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加多近街去到澳翔湾畔一带呢亦都是相当之多车的。九龙呢现时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太子道东油站都是交通繁忙。新界呢而家沙田嗰边嘅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沙田市中心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呢现时都系多车。屯门嗰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段多车啦，咁仲有就是黄珠路左转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至到龙门居段呢现时都系交通繁忙。荃湾西流角路就因为部分路段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往方向近住城门道至到大河道那段全线封闭，而青山公路荃湾段去九龙近住大河道至到城门道的慢线都是有封路措施的。咁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咁同埋部分巴士线都要改道行驶的。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CIBS 人人广播， 字幕后人， 表演艺术除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还是台上一个人，幕后一百人。 幕前绝世，幕后光景。 独立唱作人钟楚乔带你听下幕后人的热血故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字幕后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数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ir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Say yeah，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得上 暗恋交幻象， 情深卡达达达达达之我们，你说穿世界。FM 94.8，奔波搞笑点吗？轻松感由响中吧，收到感冒。 FM 94.8，奔波搞笑点吗？轻松感由响中吧。 今日呢位嘉宾咁中意玩音乐，唔知佢有冇将呢个兴趣传承俾佢嘅小朋友呢？ 所以佢作为爸爸，一定系一个好好嘅榜样嚟嘅啫。所以我哋今日决定送呢一句俾佢啊：春风化雨添。 嗯，相信佢嘅小朋友听佢唱歌，一定系会暖透佢的心啊！ 送音乐今日嘉宾咧有 Anson 潘潘远谦啊 ，Hi，Hello， 大家好。 今次啊，我哋又继续食嗰个雨字啊，春风化雨添啊。 我啱就系想讲，又系依个套路啊。 系啊，食嗰个雨字，但系今次监制写佢嗰个点啊粗碌啲啊，叫做有力啲啊， 冇错冇错。 系啊，将嗰、啊、个写法即系春风化雨呢几个字就劲啲咯，写得。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今次呢一个咧就好啱我哋今次嘅题材嘅，即系咁苍劲有力嘅字咧。就好適合攞嚟教小朋友，因為小朋友嗰啲字都係咁，都係粗體啲嘅會。 係即係春風化雨講緊嗰樣嘢，即係佢可能教育下一代嘅時候，即係嗰個形容嘅狀況咁啦。即係而家小朋友嘅歲數，而家教佢嘅嘢係咪未去到啲好，即係唔會去到啲好深奧嘅嘢住嘅？而家係 唔會太深奧。不過依家即係 A to Z 啊，同埋啲英文字啊，啲單字咯。不過近排大仔開始即係會。讲多啲字啊，唱下歌咁样。 系，咁系咪有冇即系有时玩下啲乐器啊嗰啲咁样分陶下佢咁啊？ 我自己本身唔系，又唔系成日玩乐器嘅。不过佢有啲朋友送嗰啲琴啊、嗰啲鼓嗰啲咧，咁都会玩下嘅。佢哋会跳舞啊，其实佢哋即系听到有啲 upbeat 啲啊，或者有啲歌嘅嘢咧，佢哋会跳舞，几得意啊！ 因为听过啲人讲啲好即系传统啲咧，即系小朋友出世嘅时候就地下摆几样嘢，跟住咧就睇下佢爬去边嘢 嘛，找找 系啊，系韩国玩翻嚟噶，好似 即系边个地方咁样样噶嘛， 系啊， 即系围住佢咁样攞把剑就系武士咁样， 系啊，足球咧就踢波啦咁样嗰啲， 我冇玩呢个，我冇玩呢个， 但系佢哋会对啲咩即系叫做好奇心强啲嘅，你 feel 到系。 车咯，佢哋好中意车咯，即有阵时会见到啲车，我会教佢 bus taxi 咁样。之前就唔系好识嘅，因为咬唔到个 S 音，因为初头未学到啊嘛，即要慢慢循序渐进，小朋友。 跟住同埋波咯，波波咯，波城咯， 系啊，你介绍系啦，呢个系波，跟住整张相出嚟，呢个系波城咁啊。 系啊，嗱，你拍佢个头啦，咁 样。Uncle 波啊， 系啊。咁但系即系呢啲而家佢嘅年纪细啲啊，即系有冇都会幻想到即系第时佢哋慢慢大啲之后，即系会教育佢哋嘅，或者陪佢哋，即系嗰样嘢就会叫做成熟一啲啦，慢慢要开始。 我谂佢哋，我都乜都俾佢哋试下先咯。咁睇下佢哋边方面比较有兴趣，又或者比较叻啲嘅，咁先再培育嗰度。因为佢哋可能小朋友其实好易就受身边嘅嘢影响，即系可能佢嗰排啊睇电视成日讲足球，佢就好中意足球。点知原来佢冇乜天分嘅，跟住见到边个捉棋好叻，啊我又想学捉棋。你知个个都系咁嘅小朋友。 咁但係即係自己有時都會去，可能去錄音室錄歌啊，或者做歌嘅過程，會唔會有時啊，不如試下帶埋小朋友入去錄音室，睇下佢對呢啲嘢有冇興趣咧？ 或者去啲 show 嗰度啊？ 對爸爸嘅工作佢會唔會有興趣咧？ 唔得，我覺得佢哋未去到嗰個年紀咯。咁但係上次我去JMY 個 album launch， 佢就全家總動員，連個工人姐姐都嚟埋，佢個女都係同。佢個女同我兩個仔其實爭一個禮拜嘅啫， 係 嗰陣時我哋一齊錄歌，但係都啱啱成為咗即係第二次係啦，大家都一樣。其實我同佢好似嘅，因為大家都係兩個小朋友，又係做音樂咁。咁佢仲癲啲啦，佢細我三年啊嘛。咁佢就會帶埋個 headphone 咯，啲小朋友去嗰啲 concert， 因為要太大聲啊嘛。 係。 咁就我就未必啦，我兩個小朋友歲半就好動啲男仔，佢個女就乖啲咁。 只鏡就周圍走， 周圍走去啊，掹下啲線啊咁。 係啊，因為我係超緊張型嗰啲嘅，即係佢做到啲咩，或者佢一喊嗌，我就即刻過去抱佢啊嘛。但佢通常啲喊都係假喊嘅，依家 即係知你嗰啲弱點啦。我知道原來我喊，爸爸係會走過嚟氹我嘅咁樣。 但你話你係緊張型，咁係咪基本上事無大小？佢哋喺屋企平時嘅，你都會即係要睇實，或者會即係即係緊張起嚟。 即可能有時姐姐喺個廳度喂緊佢食嘢，我喺入面做緊嘢咁樣，無啦啦聽到佢有一下反胃，我就會即刻衝去 What happened 咁樣。但其實冇乜嘢嘅，即只不過佢哋食嘢未好純熟咧，佢哋會全部嘢擠曬落個口度，驚有人搶佢啲嘢食咧，咁佢就爭啲反胃，即好小事我會咁樣咯。以前細個試過，啱啱佢識轉身啦，咁我就好緊張，因為驚佢會即唞唔到氣，夜晚瞓覺。咁跟住因為有個 app 咧係喺佢哋張床上面睇住曬佢哋夜晚嘅過程咁樣嘅，咁我可以教到只要佢 detect 唔到佢個樣啦，即係反轉咗面咧，就即刻部電話一震啦。咁佢啱啱識轉身，我就好驚啊嘛。咁我就教咗個 notification 係佢一反轉塊面我就震，點知嗰晚震咗六七十次咁樣。 跟 因為佢好 sensitive 嘅嗰、那個 app， 咁我老婆就話瞓啦，唔使理啦，佢哋。即係好醒噶啦，即係唔會唞唔到氣。咁之後我就熄翻個 notification， 就開始瞓得好啲咁。 哇，六七十次喎、啊，大佬！ 所以我明啊， 因為佢兩個啊，兩個加埋六七十次咁樣。 啊，真係好誇張。所以我明點解要做音樂？做音樂其實係一個俾自己抒發同埋休息嘅空間嚟，係嘛？因為平時實在太緊張啦， 都係啊，因為之前有一排係日日喺屋企留住喺屋企啦，因為疫情好。開始嚴峻咁樣，咁跟住我同 GMY 有一次終於出到嚟可以做音樂啊，跟住我哋好去今日玩耐啲先翻去， 做歌做耐啲先，係啦，諗多啲嘢，創作下多啲咁樣 rap 翻兩嘴啊，抒發下先。 即係同佢兩個即係嗰個叫做狀態階段好相近，係咪應該即係平時做歌寫歌嘅同時，應該都會傾好多啲臭仔經啊，或者自己啲男人之間嗰啲，係咪會好多呢啲嘅 conversation？ 係啊，逢禮拜日我哋就會即係 send 相俾大家，因為六點幾七點就喂 good morning bro 咁樣，因為今日就係姐姐放假嗰一日啊。咁佢好少少嘅，佢個仔都三歲啦，差唔多。咁佢個女就同我兩個仔一樣啦。咁但我兩個仔同一個 age 啊嘛，咁就好多嘢都要人哋幫咯，未去到自己可以打理自己咁。 係，所以喺呢啲位置上面，你可以問到，即係佢之前即係有個大啲嘅小朋友，又可以了解到點樣湊啊。 系啊，不过主要都系佢老婆搞嘅， 明嘅，通常都系我爸爸。 即系紧张系咁啊， 如果唔系好紧张。 同埋因为佢音乐嗰方面太出色啊嘛，即系冇一个要 balance 呢个世界好公平，要 balance 翻啲嘢。 咁因为呢即係呢个春风化雨即係呢一个嘅状态啦叫做即係而家小朋友年纪仲细啦即係将来仲有即係长嘅时间啦但调返住如果諗返去自己方面你自己自小到大可能受嘅即係教育又好等等嗰啲你有冇发现到最受影响会系即係受邊個影響多啲嘅？ 即係我自己， 係你自己啦，去翻你自己本身。 我諗都係朋友啦，即係唔會係爹哋媽咪， okay. 因為嗰陣時可能爹哋媽咪即係搏殺期要即係幫屋企即係揾多啲錢，因為我有一個阿哥一個家姐嘛，咁、我最細，佢哋都好多嘢都就我嘅，咁但係可能比較少時間去關注我啲可能功課啊，其他嘢，咁佢就會安排好多嗰啲補習啊、乒乓波啊、踢波班嗰啲。咁所以其實我係翻到屋企已經好似都七點噶啦。咁啊食完飯又要玩嗰啲背默啊、作文啊，跟住之後可能睇半個鐘電視，跟住瞓覺又瞓得麻麻地咁樣。咁其實我覺得有好有唔好咯。即係爹哋媽咪幫你 set 曬 schedule， 其實為你好啊，但係。我未必想每次即係放學之後就補三個習再練波咁樣，即係好攰咯，我會覺得。咁所以我自己課啲小朋友，我會輕鬆少少咯，即係。因为就算我虽然跟足晒我爸妈 schedule， 我临后尾啲成绩都唔系好好，咁我觉得 即系冇一个必然关系啦。有阵时其实， 同埋嗰时我依赖咗补习，即系我小学咧一有补习就成绩超好，即系全级头十名咁样。咁但系一冇补习或者开始中学开始接触即系 MSN 啊，跟住识下其他学校啲女仔 啦， 因为我男校嘛一路 系。 咁虽然我哋最 friend 嗰间女校就全部啲女仔都戴眼镜嘅，全部都10A 嘅，不过佢哋。 读书叻嗰啲嚟嘅， 即系嗰阵时好难去估到佢哋第时会唔会靓啊、亭亭玉立咁啊！ 你真系唔知噶，有啲即系细个嘅时候，同大个一化咗妆或者执咗个碌之后，即刻唔同晒咁。 系你哇，你冇嘢啊嘛？你10A 上报纸嗰阵时唔系咁嘅样。add 翻你 friend 做 friend 先， 即系所以嗰个阶段就系、是，即系嗰个你就系会咩都玩下咁样，系咪特别中学阶段嘅时候？ 我最 有啊咁样， 系咯，我最成长得最多改变我就系我高中咯，即系我中二之后就去咗美国读书啊，因为嗰阵时我喺所谓嘅名校度读啦，咁但系佢好分晒種類嘅，即係譬如你 A、B 班就係英文、中文最好 ，C 班就 OK 啦，所有嘢，即係 D、E 班就即係你啲成績都幾差噶啦，就或者可能你淨係運動勁攞 scholarship 嗰啲啦，即係所以嗰陣時入咗去個差啲嘅班咧，咁側邊啲同學都全部無心向學噶，咁可能佢哋曳咧。你可能本身即係我自己講自己，我本性唔係壞人，或者唔係好曳咁樣，但佢哋曳咧，你就想曳埋一份，因為你想同佢哋 合群， 同一係合群啲嘅。如果唔係，你就同側邊完全唔講嘢、好認真讀書但成績又差嗰啲朋友一樣。咁你又想贏啊嘛，細個。咁我就變咗即係跟佢哋變咗曳咯。咁但係嗰排我就覺得哇，其實我本身唔係咁嘅喎，我本身 B 班嘅喎，只不過即係開始。又要玩運動，跟住又同啲朋友出街，又成日掛住打機玩 MSN， 跟住識女仔，跟住之後就無心向學。跟住我就同我媽講：，喂，我想去外國啊！咁咁啱佢哋又識個朋友，可以安排到，咁屋企又可以 support 到，咁我就去咗外國咯。咁嗰排外國嗰幾年就係我覺得我 build 咗我價值觀啊，同埋。我所有嘢唔同曬咯，去到雖然成績都係差，即係唯一依樣嘢係冇改變， 但起碼都有啊！即係價值觀嗰樣係叫做跟一世多啲咯，會覺得相對於成績嗰樣嘢 係啊，同埋因為佢哋嗰邊小班教學，即係每一堂都係得十個人嘅啫。但譬如我香港讀中學嗰陣時，我係五十個學生一班，咁如果你唔係特別曳或者特別。聪明成绩特别好，老师连你个名同你个样子都未必认得 咯。即系中间嗰啲位置嘛，因为 系啊，咁就最尴尬，你就觉得其实我翻学，老师我都唔系好知道我做咩噶啦，因为佢话就话班主任嗰啲，但其实佢有五十个学生，同埋佢有好多嘢要兼顾。 系，咁你话即系嗰啲价值观上面，因为都受到小班教学，即系老师多时间 take care 你，可以慢慢 build up。咁有冇一啲嘢，你觉得嗰啲谂法上、睇嘢上面角度，你而家拥有嘅，都追溯翻，都真系可能嗰段时间喺外国读书开始已经慢慢成型咁样去睇个世界噶啦。 我要谂一谂先。 系， 不过我 覺得嗰間學校好特別，因為佢哋係 boarding school 嚟嘅，即係寄宿學校嚟嘅。咁佢得300多人嘅全校，咁可能我係中三啦。但譬如如果我踢波勁嘅，佢有分 A、B、C grade 咁樣啦。但佢 A、B、C grade 唔係跟年齡，係跟你嘅能力。咁、如果可能我踢波即係都 OK 啦 ，not bad 咁樣。以前都校隊嘅。咁跟住之後咧，去到就第二隊啦安排。咁第二隊我有機會，我一個中三嘅學生會同一個中六嘅學生同一隊咯、一齊比賽咯。咁、我咪識到啲平時同我唔係同一班、唔係同年級嘅學生，咁咪變咗好多 friend 咯。但香港唔係㗎嘛，即係 A、B、C grade 係啊 ，C grade 就中一、中二 ，B grade 就中三、中四，跟住除非你精英賽，你好勁嘅，你代表學校，咁佢咪可能喺中一、中二揀啲人去入你嗰隊。咁、我覺得依樣嘢係最特別咯，即係可能我上堂係同同年紀嗰啲人上堂，點知我一落堂就踢波又係大我好多嘅，或者完全唔同國籍，冇乜。平時冇乜交流嘅 friend， 但係之後就全間學校都變咗 friend 咁樣。 同因為按能力去排啊嘛，嗰件事就變相就個世界就睇嘢就會唔同啦，因為 即係對音樂嗰啲興趣話，可能中意聽啲好型嘅嘢，係咪其實都係嗰陣時開始去？ 我唔係啊，我嗰陣時唔係聽好型嘅嘢，我嗰陣時聽啲即係好慘嗰啲《離鄉別井》嗰啲、落葉歸根嗰啲，咁又唔係話唔型嘅，不過另外一種型咯，即係好凄美嗰種型咯，書生嗰種型。啲人先覺得好慘啊，亦都好型啊嘛！以前香港嗰啲， 自己一個好孤寂咁樣嗰種嘅型啊， 即係聽下陳奕迅跟住流淚，但係其實都十幾歲喺美國自己個宿舍入面，出面落緊雪，跟住就聽啲。即係不如不見啊！跟住就哇，好慘啊！ 又覺得自己好有 feel 嘅主角咁樣，好似 入曬 game 咁都近嘅喎。其實我都係咁，即係其實都係好近。大家個青年都係咁樣過嘅。 因為好中意聽啲慘歌啊！以前唔知點解，即係全部香港嗰派好興啲慘歌。 係 咁，但係因為我唔喺香港，咁我聽翻。嗰啲歌我就好有親切感咯、而譬如我好多中文啊，又或者知道香港發生緊咩事，我都係聽嗰啲歌咯。 哦，即係細個階段聽嘅都會聽翻，即係香港啲流行曲嘅。 係啊，同埋有啲 friend 會特登寄隻碟過嚟咯。 哦， 啊、我記得有一隻碟我成日聽係啊 Juno 嘅 Words of Silence。 哦， 係啊，咁嗰隻碟全部啲歌我都幾熟嘅，跟住同埋嗰次係初次接觸。周耀輝的歌詞，之後可以跟他合作就超開心咯。 我當年喺嗰邊讀書的時候就係聽你啲詞啦。 我冇同佢講依句，費事啦。聽你啲歌大咁樣，大家都會有少少嬲。 所以就細個喺嗰邊嘅時候，就即自己可能喺宿舍裏面一個人咁啊，就聽下呢啲歌咁樣，一種陪伴咁啦，係咪咧？會唔會即當你掛住屋喺香港嘅時候？ 係啊，一定係啊。但係有陣時唔記得咗自己係。同一層有好多人住咧，即係沖涼喺度高歌咁樣，跟住無啦就有人行過嚟潘 shut up， 有冇一啲同學可能係即係同你比較可能近啲都係華人或者可能都係香港嚟嘅，咁會比較明白你多啲嘅嗰陣時 係。其實我嗰陣時去就因為有個朋友本身已經讀到最尾嗰年，咁我一去佢就最尾嗰年啦，咁佢就即刻佢帶我入行，因為我一去到咧就無啦啦好多人。走過嚟邀我啊，即係 friend as a friend， 跟住我點解無啦我咁出名嘅？佢話因為我同佢講你打乒乓波好勁，而美國啲人係即係嗰個年代啦，我間學校啲人唔係好識打乒乓波嘅，咁佢哋就話喂你過去表演同佢哋比賽一場，跟住我一拋高個波，佢哋就 Oh my God 咁樣， 都未打落個波度啊，一拋起嗰下就， 因為佢哋全部係唔拋波，勁快咁開去個角落頭就覺得好勁咁樣， 係， 但我又即係又西去邊啊，即係我話哦你一掂個波就會打中嗰條友啦，咁你知真係中咗一個人，佢哋就覺得我好似神咁樣。 男仔嘅世界就係咁樸實而無華噶啦， 有實力就得噶啦，最緊要睇噶啦咁啊。 你說我是你多好，按照計劃有多好，跟足了時務，比飽暖程度。爱到见亦见不到，语气说话听不到，几多要流露、踏上好去路，为了快一步，仿佛不需懊恼，挨下去就算不自由，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 ？Let you know。

歌去寫呢首曲嘅時候，其實已經其實 keep 住有 loop 住兩句，而家都喺首歌會出現。我哋見到就係 I don't wanna miss you, why you gotta go。其實我估個 demo 最初嘅階段其實 keep 住都係呢兩句嘅啫，因為我諗嗰個衝擊性太大，即係同埋可能喺呢兩句係呢首歌入面最緊要嘅一個情緒嘅表達，咁所以我估其實最初喺未完成曬成個結構嘅時候，其實都係 keep 住用呢兩句去發展出後面嘅脈絡咁樣。 嗯，我想估嘅反而係喺你創作嘅時候，唔係呢兩句咯，可能就係個名咯 ，Amelia 啦，即佢名字上面呢個就最 key， 希望喺呢一首歌裏面能夠用到佢嘅名喺裏面。咁所以反而嗰個可能創作嘅圍繞住就係 Amelia 嘅呢幾個音去寫呢一首歌嘅曲嘅，係。 我咪依家開估， 係啊，我想估，係啦。 第一個就啱嘅，絕對正確。嗰陣時就係我揾Actually 唔係，我喺 Facebook 即係 Gareth 知道我外甥女發生咩事之後，佢就主動聯絡我，就話 ：Bro， 不如我哋寫首歌送俾佢啦。我唔會收你任何錢啊，係一個禮物送俾佢。咁我覺得好巧嘅，就係因為佢生前最中意一首歌就係叫《犬屋夫》，亦都係陳孝威同我一齊作曲，同埋佢監製嘅 JNY 編曲。因為佢好中意啲小朋友，好中意啲 upbeat 嘅歌嘅，即係如果太慘嗰啲歌，佢未必會背到曬啲歌詞。但 upbeat 啲，同埋因為我記得 MV 有隻狗仔，佢以前好中意狗仔嘅，咁佢就覺得好得意，佢哋叫咗一隻歌做The Dog Song 狗仔歌咁樣。咁我就覺得哇，好有緣分喎。咁我去到 Gareth 嗰度啦，我哋做咗音樂底，跟住首先我哋做咗個chorus 先，因為我哋覺得個 chorus 好緊要，同埋嗰陣時已經。想 confirm 個 structure 係一入嚟首歌就係 chorus 先啦，所以就有 I don't wanna miss you, why you gotta go, I don't wanna miss you, why you gotta go 依四句咁啊。咁但係嗰陣時未有中文詞啦，跟住之後我就翻到屋企，佢就話：喂，你其他嗰啲位試下 flow 下。咁我就用電話求其 flow 咗一個啦，因為即屋企啲設備冇咁齊全啦，同埋可能錄下音會有啲小朋友嗌聲入咗去費事，咁所以我就即喺廁所匿埋咁樣喺度 flow。咁點知嗰個 flow 一錄完 ，Gareth 喂幾好喎，就用呢個啊。咁就呢個就係第一個，所以你係覺得啱嘅。咁咧嗰陣時其實我冇諗過首歌嘅歌名叫做 Amelia。咁但係我問填詞人 T-Rex 嘅時候咧，我就俾曬 Amelia 啲資料佢。咁佢就聽完個 demo， 佢第二日就打俾我，喂，你介唔介意我歌名用英文名？因為原來你 chorus 有幾個音係同 Amelia 係啱啱啱曬音喎。跟住佢話你有冇聽過Tyson Yoshi 有首歌叫 Christy 啊，佢都係用英文名嘅。咁我就其實都唔使 Tyson Yoshi 嘅，好多之前啲人都係用英文名，即係張國榮啊、Monica 啊、古巨基都有首叫 Monica 咁樣，陶喆 Melody 咁樣。咁我就覺得所以我就答翻你个问题，其实初头系冇一定话，我歌名一定话 Amelia， 因为我觉得好 fit 佢嗰个名字放到喺嗰度咧，我就谂啊，会唔会其实一开始就系 miss 即系挂念佢，所以好想佢个名字出现喺里面添。 我初头又冇嘅，但系咁啱咯，但系我又同佢讲，我一定要首歌有啲英文咯，因为如果斋中文会冇咁易唱啦，同埋会可能太多字啊，我唔想太多字系。 咁所以當即 Gareth 揾你話就寫一首歌嘅時候，咁嗰時一開始去到就真係 jam 咗個底先咁樣樣。咁嗰陣時個曲上面係咪即用一啲咩方法，係即起咗個 beat 先，即嗰個 sequence 大概係點樣去寫？ 我哋次次都係起咗個 beat 先嘅，起咗個 beat， 所以初頭其實我都係即抄下先嘅，咁起個 beat， 次次都係咁樣。 係， 咁但係我會可能本身有啲 reference 俾佢咯，即係我中意呢首歌嘅。個 bass， 我中意呢首歌個 beat 同埋可能佢個節奏，我想大約呢個 BPM 嘅，即係幾快咁一個 tempo， 咁佢就會幫我揼咗先咯。咁當佢揼嘅時候，我就會喺後面猛咁哼啲 melody 啊，而同一時間用電話錄緊咁樣，跟住我哋就會溝通咯。因為覺得其實最緊要係個 chorus 咯，因為要表達到個情緒之餘，又要好易記得，好 hooky 啊，所謂嘅 hooky 係。咁所以，但係後屘。啲好多朋友都同我講啊，嗰幾句真係一聽完就，我聽完首歌會即刻想唱翻嗰幾句咯，所以話啊、哦，你成功咗咁啊 ，thanks。 同埋因為你隻歌一開始嘅時候、那個 intro 完咗，一嚟就已經出咗嗰個叫做所謂 chorus 嘅位置，所以當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喺歌裏面再出現，其實已經會識得跟住唱嘅感覺咧，有一種。 係啊，同埋可能想等人哋有個感覺就係、是、哦，佢聽咗呢幾句之後先話俾佢聽，其實係發生咩事，講翻之前嘅嘢咁樣，因為 就慢慢一路平鋪直敍咁樣係。 同埋通常去寫一啲關於離別嘅一啲作品，我諗好多嘅音樂人佢哋一下子嘅出發點都係會寫一啲比較慘啲話，可能係叫做抒情啲嘅一啲曲式。反而今次 AP 喺呢首歌就冇咁樣去做，反而係有一種叫做好似歌詞咁講，就會紀念住啦。我哋去用呢首歌去掛住佢啦。其實嗰個最初諗法就係冇用一個好慘嘅曲式嘅方式，係咪都係自己其中一個想做到嘅嘢嚟嘅？ 係，因為譬如呢幾年我啲創作啊，我啲歌我都盡量想搣甩以前嗰種好慘啊，拉曬 strings， 跟住就幾個 chorus， 又有一 part 靜曬，再嚟大團圓結局，上天台燒嘢食嗰啲啦。 大團結局 BBQ。 咁同埋因為嗰陣時即係屋企人全家個狀態都比較失落，咁我就唔想再整首好慢嘅慘歌去悼念佢咁咯，而反而我想整一個好似係我自己心入面嘅吶喊啦，同埋比較 emotional 啲，但係又表達到我對佢嘅思念，同埋我想係有樣嘢去記住佢咯，而嗰樣嘢唔係一樣好慘嘅嘢，所以喺歌詞入面佢都有講佢嘅性格係點啊，即係這短短幾年性格也改變，世界再暗也有你性格感染咁樣，就係話雖然嗰排即係疫情，大家都好唔開心，但每次譬如見到啲小朋友出嚟咧，佢哋都好開心，咁就一家人 hang out 嗰陣時就好快，好容易會忘記咗啲生活比較大壓力啊，或者 stressful 嘅嘢係。 我想問係幾多歲啊？ 佢嗰陣時四歲半咯，四歲半。 咁有冇話即係你同佢之間嘅相處，真係好似歌詞講到，就有啲咩嘢係會好即係 cheer up 到你咧？真係。 佢成日笑咯，同埋佢係好勇敢嘅女仔咯，同埋好多佢啲朋友都好中意同佢玩嘅，同埋佢好肯分享嘅。咁我覺得好得意嘅，因為好多時候有陣時我哋大人咧，特別我生埋小朋友咯，我就覺得譬如我個小朋友做一樣好嘅嘢或者唔好嘅嘢，其實佢可能都係受我哋影響，即係可能佢平時佢依家係一個好吸收嘅階段、學習階段，可能佢見到你咧，即係撩鼻屎咁樣，佢就話想撩鼻屎睇下咩感覺咁樣，但係佢唔知撩鼻屎好定差噶嘛。咁但係譬如我俾嘢食佢之前，我要同佢講，你話 please， 跟住食完就 thank you 咁樣，佢之後就會即係可能依家佢係機械式咁做，咁但係之後可能係咪叫潛移默化？佢就會開始慣咗，就知道哦，原來咧人哋俾嘢食我，我要多謝佢，我要感恩嘅。咁依啲嘢我就令到我覺得好多嘢都係我哋 from 小朋友要學嘅咯。而嗰陣時我每次見到 Amelia， 我都覺得好得意嘅，因為佢成日令到我都好想有個女啦。 係啊，原因係因為 唔知好似會細心啲咁樣咯，同埋通常都係咁嘅，即係爸爸就好想有個女， 前世情人嗰啲嘅咧。 同埋因為我覺得男仔著，因為我自己中意fashion 啊嘛，咁我覺得男仔著衫比較單調啲啊。 哦， 咁就算我點樣 dress up， 我兩個仔都係著我同我一樣嘅衫咁。咁但係女仔就可以哇唔同裙啊，又有啲頭飾啊，即係好特別咁樣咯。 另外頭先你有提到就係佢好中意全屋夫呢首歌啦。咁係咪即係有時即係見面嘅時候都會播下啲自己嗰啲歌俾佢聽下咁樣樣 嘅？我又唔中意咁樣嘅，因為我覺得有啲尷尬嘅，即係成日屋企人就喂播你首歌嚟聽聽啦，又或者即係出到去同啲 auntie uncle 食飯，或者佢就喂唱首歌嚟咁，即係我唔中意呢啲嘢。 可以拜年表演嘅時候嗰啲， 咁我就好啊，唱首 Happy Birthday 俾你。 係 咁，所以但係咧佢就會成日，譬如我出咗首歌，佢哋就會覺得就會講曬個 MV 咩事啊，同埋就會唱幾句俾我聽。哦，中意你嗰首流星雨夜人啊，你係咪去咗 space 啊？嗰度邊度嚟啊？咁我真係會認真答佢每一個問題咁樣。咁但係好多爹哋媽咪其實唔答啲小朋友問題，因為其實之後佢哋就乜都問噶啦嘛。係， 唔好問咁多啦，你去玩啦咁樣。 係啊，即係你搭個 lift， 點解個 lift 會咁樣三門開門嘅？點解我撳八樓，但係去四樓會開門咁樣？咁可能因為唔係我自己小朋友啦，我就會答咁樣。但係自己小朋友你熟曬佢脾性，你就可能覺得其實佢乜都問。 咁啊，即係所以就同前前人 T-Rex 溝通，即係分享咗，即係頭先都有講到一啲自己嘅感受啊，一啲過去嘅一啲經歷咁樣化成咗呢 一份詞啦。咁其實去到即係編曲咁樣，係咪都叫做誒個曲完成咗啊？有埋即係廣東話詞 TBS 搞掂曬，跟住就再 confirm 實嗰個編曲咁樣樣。 個編曲其實一開波已經有噶啦，因為今次呢首歌其實如果齋聽個音樂底，其實係比較係一個 loop 嘅形式啦，比較 repetitive 啲嘅，所以喺個喺個 flow 度歌詞上，其實你都聽得出，其實佢個音樂底係一路一樣嘅，只不過我轉咗個 first 一開波嗰兩個 first 咯，即係第一次個 first 同第二次個 first 係唔同咯，第二次個 first 係冇重複歌詞，但係會密集啲咁樣咯。同埋想試下喺中文歌詞度試下自己可唔可以有少少快嘴嗰啲，跟住留後屘都做到個效果，咁所以大家都幾滿意啦。 係 咁，同埋係咪因為真係今次呢個本身嗰個 concept 已經係好強烈，即係同埋已經係一個都唔需要點樣去特登思考入邊嘅一啲脈絡，所以其實都會叫做比較快做起曬每一個部分咧。 係啊，今次係 surprisingly 快咯，因為平時我錄廣東歌啦，都要我諗起碼都三個 session 嘅，即係一個 session 係幾個鐘咁樣。即係通常一開波個 session 都係要熟習個歌同歌詞，之後就去摸索個唱法咁樣。而通常每次錄完佢都會 send 翻，即係監製會 send 翻 day one、day two， 咁你就聽聽自己有啲咩唱得唔好、唱得好。但今次就唔知係咪即係 Amelia 眷顧，所以即刻一個 session 就搞掂啦。即係我一錄完Gareth 就即係鬼仔咁樣 ，sounds pretty dope。之後我就話OK， 多謝你大佬，咁啊搞掂啦。跟住之後就 send 咗過去俾阿 Matthew Sim 做 mixing 啦。係啊， 咁所以喺今次即係錄音嘅過程先話比較快啲，係咪都即係頭先你話一啲 flow 上面嘅設計等等，其實都幾快，自己都感覺到其實好快，即係觸摸到究竟即係嗰個 pattern 啲轉變啊、啲 phrasing 啊嗰啲咁樣。 是啊，我想因为成首歌都是自己写呢，而你每个人自己的创作一定是写回自己最熟悉或者最适合自己的。咁而今次因为好发自内心咁去写呢个 melody 同个 flow 呢，又是一 take 过咁样呢，所以入面个 range 啊同埋用字啊都系好啱我囉。咁同埋T-Rex 佢本身自己有玩開 rap 㗎嘛。 係。 咁佢我有睇過以前啲片。即係但係佢就好搞笑，佢玩開 rap， 但係佢個人又好 nice， 同埋佢有啲嘢好細緻嘅，因為佢本身係一個社工嚟嘅。咁所以雖然佢個名係一隻恐龍啦，即係 T-Rex 咁樣，同埋成日唔記得咗 credit 佢嘅時候有幾多個 X 咁樣。我唔知點解要多個 X 都唔知咩事。我問一問佢下先。 點解兩個 X 嘅咧？ 係即系 JNY Beats 个 Beats 系 reset 咁样， 啲人打错 S 佢就会嬲，跟住同我讲 brother 佢哋又串错我个名啊，话边个叫你整个 reset？ 你求其叫 Jason 咪算咯，你本身叫 Jason， 系 Jason 样叫佢去做 Jason 样系啊。 咁所以歌完成咗好快之后，咁今次喺拍摄 MV 上面个 concept， 因为都系一个即系个好 moody 嘅状态，揸住架车一个好公路上面嘅感觉。咁呢一个 concept 系咪都其实一路写？个曲等等，其实脑里边都有一啲画面会谂到想系咁做。 写曲嗰阵时又冇，反而收到歌词我就狂睇上网睇唔同 M V 啦。因为今次我自己有份做导演啦，因为我好想成件事送俾 Amelia 系经过我 approve， 而我觉得成件事个 quality 系 O K， 即系我唔想有啲遗憾，觉得哎呀呢度可以拍得好啲，咁当然依家都仲系可以拍得好啲啦。咁但系起码自己你跟过咁就。冇嘢可以 blame 或者後悔咯。咁本身我就唔係好想揸車，因為我本人係唔鍾意揸車，我覺得好危險嘅。即係我就算以前喺美國揸車，我都咬咬地咁樣嘅，即係我係寒曬背咁樣揸車。我睇嗰啲盲點係要睇五六次咁樣，但我睇得嚟後面啲人已經 boot 到我爆咁樣。咁但係美國已經係咁，啲路勁闊，同埋你行錯路，你好快就會再兜得翻噶嘛。但係香港係即係分秒必爭啊嘛，即係我連 cut 線 cut 得慢，後面嗰、那個即係可能的士司機又或者私人司機都 boot 爆我啊嘛，即係可能會。会孖叉我咁样，会 T-Rex 两个 X 我咁样，咁我就，所以我就好大压力咯。咁我平时出去都系我太太会车我啊，或者我直接 call 车算。 哦，因为我睇即系我感觉上你似系会，仲以为系会中意揸车嘅添。 好多人都以为，好多人以为我系即系跳舞好劲啊，好串啊，跟住揸车好劲啊，系啊，点知完全唔识跳舞。 又都幾 nice 啊，又唔中意揸車，仲要寒曬背咁揸車揸到。 咁呢個最後會決定啊，都好啦，都揸啦喺個 MV 入邊。 因為驚唔老實講，驚唔夠 shot 啊，同埋咧，因為成個 MV 係得我一個人啫。佢哋本身有諗過話揾個女仔小朋友去即係飾演 Amelia 咁樣，但我覺得好難揾到個我覺得好有。即係切合到件事啦，就我又唔想太傷感咁樣啦，所以我臨後尾淨係攞咗一隻佢好中意嘅公仔啦，擺咗喺我嗰度咩副座駕係咪叫做？ 係副駕駛位嗰度。 副駕駛點可以講得即係冇咁書面語咧？呢個位車頭車頭 我隔離個位啦，你知道車頭呢個又好尷尬嘛？你知 唔係前面我隔離個位係咁，同埋好好就係個 crew 準備咗一束花咯，即係呢個我冇 request 嘅。咁跟住之後都有幾單趣事嘅，即係拍嗰陣時有一度就係、是、因為無啦啦個 crew 無啦加咗一度就兩點鐘，佢就話：喂，我哋不如去下個地方去新涼潭咯。我嚇新涼潭呢啲地方好似都 係咯。 依家又即係七月咁樣，好似唔係好掂喎。而我又膽小如鼠咁樣，我手車又麻麻地咁啊。跟住佢話冇計啦，嗰度即係嗰度因為冇人啊，夠清靜先可以俾你即係大顯你嘅車技啊，同文字 A P 咁樣。咁有一度我就揸啦揸揸揸，跟住我就覺得自己揸得唔錯嘅。個 walkie talkie， 誒 Anson 你翻嚟先，我心諗話掂啦，一 tick 搞掂。點知原來一路有隻螳螂喺我個擋風玻璃度，咁。所以成 set 嗰批 footage 全部唔用得咯。咁、 哦、 之後後屘都拍攝得 OK 嘅，跟住到五點啦，就去咗隔離有個地方叫做鹿頸。咁個地方係喺正個湖隔離嘅，嗰度因為我哋要 take 好多日出嗰啲 shot 啊。你見我個 MV 後屘有啲位係我拍咗架車喺度，有個好靚嘅日出噶嘛。 係啊係啊， 即係喺度做啲咪嘴啊嗰啲。點知一去到就有即係好似四五個小朋友企咗喺度，咁我哋就勁驚啦，喺條橋隔離。咁我再熬啲啦，我唔落去住，我咩事咁？跟住就揾个最大隻嘅，我话你过去，你过去睇一睇。咁点知佢就发现原来侧边有几个大人嘅、 哦， 即系佢哋系人类嚟嘅。咁跟住 之后，系、就 是、啊，咁我就唔知点解会喺呢度啦。跟住我上网一 search， 原来嗰日好似话会有咩七星连珠，咁、 哦、 所以佢哋又带埋望远镜咁样，因为。你三四歲無啦啦，即係四五點咁樣喺依度荒山野嶺咁啊，嚇到我哋 真係驚啊，大佬啊！ 係啊，跟住之後叫佢哋稍而欲步，我哋就開始拍攝啦。 哦，咁因為係即係雖然你話你自己未必好好揸車，但我覺得即係以一個可能比較重啲啲類型嘅歌，即係配上車又好似即係嗰件事又冇乜違和，咁又幾啱數。同埋我都有諗起《Still Again》嘅嗰個， 係好多人都有講係， 係啊，即係因為都係同車有關係，亦都 miss 一個人咁， 又有少少 rap 咁樣， 係啊， 同埋因為我手車唔係好掂嘅關係咧，有啲 shot 其實喺入面。嗰、那個唔係我嚟嘅，係啊，不過咁啱個 producer 黃千庭，你哋識唔識邊個？ 係， 佢依家即係好多時候都會拍下嘢啊。今次佢幫手 line up 對 crew 啊，咁咁啱佢嗰排想漂頭，咁佢就得我漂埋你個頭啊，即係同我個頭同一個顏色嘅， 係， 咁所以 佢就飾演埋你啦。 有幾個 shot 係佢嚟嘅，係 。 但由於我哋依個高度上有少少差異咧，所以佢淨係可以負責坐低喺度嗰啲 shot， 喺車裏邊嗰啲。 Sorry 啊 ，Brian。 所以咧会有呢一首歌对于 AP 嚟讲啦，身边嘅人嚟讲一首非常之有意义同埋重要嘅作品嘅 Amelia 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即系睇到个 MV， 就头先讲嘅个拍摄啊等等咁样啦。咁今日多谢你同我哋介绍呢一首你嘅新派台歌，谢谢你啊 ！Thank you， 唔该晒 ，Thank you， 拜拜， 拜。 算你也会笑笑当作挑战，你笑脸占据脑内不止短短几年，这短短几年信仰也改变，世界再暗也有你性格感染，但你都别变暂变，另一面愿尽力地活着 just like you stay right with me 节目之前听过有今日嘉宾潘宇谦的派台歌，一首纪念他过了身的外甥女的作品，用上了他的名字 Amelia， 听日5点见。